壮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叫蒋步婷，曾经他因旧鼓楼社区公益小剧场而走进了人们的视线，如今他又成为了圈内小有名气的独立活动策划人，帮助独立音乐人们做宣传推广。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在音乐圈发展的文艺青年，为何爱上了兵法？向来喜欢特立独行的他，又会使出怎样的奇特手段制造热度呢？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讲述蒋步婷，一个独立活动策划人与那些独立音乐人之间的故事。他的经历非常丰富，但在旁人看来却似乎有些无厘头。他说自己不太懂音乐，却是赵赵赵雷等知名独立音乐人的经纪人。他说他是纯商人，但他会唱十几种地方戏。他曾在麦当劳、政府机关、网站、报社工作过，也曾开过饭馆、做过酒吧、策划过超模大赛。几年前他正式投身中国独立音乐圈，策划了多场知名独立音乐人的全国巡演。究竟是怎样的机缘让他与一些怀揣梦想的草根音乐人相识？这些年他又是如何帮助他们实现梦想的呢？本期人物空间，请听独立活动策划人蒋步婷讲述他与独立音乐人之间的那些事儿。蒋老师你好。 你好。 蒋老师也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了。 是。 因为你主要从事的也还是这个，就是咱们这个文化方面的工作嘛。 对。 和我们的这个工作内容也可以说接轨。 对对。 大家总是想要实时的了解你的动向。说起蒋老师呢，应该大家都不陌生，他是曾经咱们中国民谣圈的元老级人物。后来呢，你做过好多的工作啊。 对。 拿你自己的话说，独立音乐人的经纪人是吧。哎，这个而且都是比较知名的啊，像赵赵赵雷这样知名的音乐人。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自己是一个纯的商人。 对。 我看你也不太纯。 其实还是挺纯粹的。 就是你会观察到哪些他有些市场价值，然后去把它推广出去。 对对对。后来我跟他们说这么一句话，我说我是一个商人，但是我是一个很有情怀的很文艺的商人。 是。 然后我说商人也是艺术家，画家他的画是画家的艺术品， 嗯， 那么歌手他写出来的歌是歌手的艺术品， 哎， 雕塑家他做出来的雕塑是雕塑家的艺术品， 嗯， 那么商人利润就是我的艺术品。 哦，你把你的利润看成艺术品。 对，他是商人的一个最美好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捷径。当然了，有些可能不那么挣钱，没有太多的利润，那就是失败的作品， 嗯， 画家也会有失败的作品，歌手也会有失败的作品， 是吧？那画家成功的作品也值钱。 对对。 咱们这是当然是一种玩笑的说法，但是仔细想想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啊。当然你这个艺术品应该是大家都特别喜欢的。是吧。说到蒋步婷其人啊，有人对你这个名字就说他这名字特别符合他的 性格特征， 对， 他就是不停的在讲， 坐这儿聊俩星期不重样， 是吧？聊天啊，实际上他不仅会聊啊，据我所知，蒋老师还会唱， 会一点点 十几种地方戏， 就是听的比较多，其实也没有正经学过， 都有涉猎哈。 对， 所以说不管是经商也好，是做这个艺术的工作也好啊，大家一提到旧鼓楼社区公益小剧场啊，都会想到蒋老师。因为这是由他来创立，并且呢就是策划了很多很多的活动。 对， 以前在节目当中可能我们着重的也介绍过蒋老师在这个小剧场啊给大家都带来一些什么呀，都策划过一些什么。但是呢从前几年吧啊，这个具体是哪年哪月待会儿蒋老师自己说哈，他转型了。 对， 是什么时候的事？ 其实我的这个所谓的转型并不是说我自己主观意愿上的一个转型，说不去做独立音乐然后去做这种主流的音乐，而是说我身边的这些朋友们，赵雷啊赵赵啊，他们从独立音乐圈慢慢的向这种流行音乐的这个领域里面跨了这一小步。 哦， 对，就他们的一小步是独立音乐史上的一大步。 嗯， 对，所以就是终于说 OK， 我们独立音乐人或者是说这些唱作型的歌手，我们自己在家里闷头写的这些东西能够被主流音乐市场认可，被大家接受，能够产生利润，产生价值。 嗯， 然后在这一刻的时候，我突然从一个独立音乐的活动策划人经纪人变成了一个主流音乐圈里面的一个从业人员嘛，我也不敢自称说经纪人。 有一个就是明显的时间界限吗？ 好像是在赵雷和赵赵参加了第一届好歌曲以后。 哦，第一届好歌曲呢是在 14年 2014年左右年，那就是说他们受到了某种启发。 因为那一届的好歌曲真的是说我身边的很多独立音乐的朋友都是接到了邀请，然后去录， 对对对， 录完了以后那一届好歌曲也真出了一些很不错的作品。 作品，嗯， 对。 其实搞音乐一方面是你要让大家接受演出的这种效果， 对。 再有一个就是作品。 对。 作品是根本应该是。 对，其实作品是第一位的。 嗯， 作品是第一位的，然后演出的那个效果，声光电那些舞美布景的东西其实是第二位的。因为毕竟能到现场去看你演出的人还是少部分。 嗯， 相对来讲在网络上收听你歌曲的人可能有上千万。 嗯，其实你的这种转型也可以说是受到了像他们这些音乐人的影响。那就是说他们去做什么你就去推什么。 对， 那你自己本身你对于音乐有没有自己的理解？因为你也唱啊。 我那个实际上不算唱，就是跟着哼哼，因为我自己很业余。但是我对于音乐的理解，我觉得音乐是这样，每当一个人他高兴了或者他忧伤了，他不管是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绪，他想把情绪抒发出来的时候，他就需要说话，需要喊叫。如果这些说话和喊叫能够配上旋律，配上节奏，不是配上旋律，他自然而然的把这些说话和喊叫给喊出了一个节奏和旋律，那么就演变成为了歌唱。 哎，所以说你自己如果对他没有一个认识的话，那有可能我不转是吧，我就觉得这个领域里我能挣到钱，我有利润，我的艺术品更好，那你走你的，我再换人不就行了吗？有的是可能各种的这个明星啊艺术家呀，是吧，这个我可以换个人，我作为经纪人来讲我不离开这个方向， 嗯， 也可以。之所以你跟着也转了，除了你跟他们可能有多年的感情， 嗯， 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你应该也是认同他们的这种音乐理念的转变。 是这样，其实他们的音乐理念没有转变。 哦， 他们的音乐理念完全没有转变，还是原来的那个他，只不过现在市场的消费偏好转变了。 哦， 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凭一己之力去改变这个市场，引领潮流，我们只能够看着这个潮流怎么走，而我们自己的作品，我们的东西能不能适应这个潮流而已。因为市场喜欢了民谣，然后市场喜欢了摇滚，市场喜欢了其他的艺术形式，然后开始消费这种艺术形式，只是市场转变了，不是我们音乐人或者我们的作品或者我们的什么东西，我们的意识去转变了，完全没有。 那就是说你们认为市场哪个走向好就会去 追随它。 对，有一部分人会追随市场，有一部分人可能不追随市场，还依然固我，那他可能追求利润来讲，对于他不是首要的一个生活方针，他可能就是为了做我自己的艺术品，我不管市场是什么样的。我们也碰到过很多这种情况，有一些朋友富二代，我就喜欢这种音乐形式，就喜欢这种音乐形式， 不在乎钱， 我完全不在乎钱， 我往里砸，我不在乎。 对，就是你们爱听不听，你们听和不听跟我没有关系，我做音乐是为了让我自己爽。但是如果说追求利润的音乐人，或者说我们为了让自己能够养家糊口，自己的老婆孩子车子房子我自己都靠我的音乐给挣出来，那他就需要说市场喜欢什么样的东西 我就跟着走。 对，我们在保持自我的条件下适当的去迎合这个市场。 那你觉得你去给他们经济的这些音乐人，你们这应该也算是一个小团体吧？你们这个团体属于哪一类呢？ 其实这一个团体，独立音乐这个团体里面，哪一类人都有。而且这种意识它是瞬息万变的，有可能我今天是这个想法，明天就不是这个想法， 也可能会变啊。 对，就我今天可能我还在想，哎呀，我不管那些东西，我就要做我自己的艺术，我就要做我自己认为最好最对的东西，我不管它挣不挣钱。明天母亲生病了，父亲生病了，我需要一大批钱。那我必须说我要出来挣钱了，我不能在这挥霍自己的这个青春，然后家里不管不顾。就很多包括我认识的那些音乐人，结了婚然后生了小孩以后，他们甚至都不去再做音乐，而去找工作，就去上班。虽然也是跟音乐相关的，在电影电视或者做编曲配乐之类的东西。其实你说他们还想，但是他们没有办法， 必须面对现实， 必须面对，他们是一个成年人了，他必须要面对这些东西， 先要求稳定。 对， 那你觉得你算是稳定呢还是不稳定？ 相对来 我觉得你这么多年来好像相对来讲还算稳定。 还算稳定。我做活动策划兼职做经纪人，因为在最初的时候，可能10年11年甚至更早09年的时候，独立音乐这个圈里面没有经纪人。就是大家都是朋友互相帮忙，你能干嘛，你会 Photoshop， 你能做海报，那你来做海报，你会拍视频，那你来拍视频。然后如果一个人身边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朋友，就认识我，那文案也得我写，海报也得我做，视频也得我拍，然后歌迷群也得我来维护，然后慢慢的就活动也得我来策划，慢慢觉得，好像你这个人这个职务应该叫经纪人还是什么，大家说不清楚。直到说独立音乐圈里这些人真正说成了一些名了，然后你可能一场演出来个几百一千人了，然后也有广告，也有音乐节，也有电视台来邀请你去上节目什么之类的，才会说需要一个经纪人。 对，就是说你可能你帮助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还没名呢。 对 啊，你比如说你可能帮这个赵赵的时候他还没上春晚呢，是吧？ 对， 你帮着赵雷这个策划的时候他还没唱那南方姑娘呢。 对吧 对， 所以说独立音乐人他这个概念啊，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在理解上有一些不全面的地方啊。你在这个圈里你摸爬滚打很多年，你跟他们也成为朋友也接触，那你觉得到底什么样的音乐人他就成了独立音乐人了呢？ 如果说一针见血的一个说法的话，就是穷， 就是我没有钱去请， 对，我没有钱去请团队，然后宣传团队、制作团队、乐手，录音棚我也雇不起，我只能在家，然后买了一个二手笔记本电脑，然后买了一个稍微好一点的麦克风，然后再饿两顿，然后我买了一块声卡，把这些东西串在一起接上，然后我在家里头自己弹自己唱，翻两本书学学应该怎么修音，怎么使用那些软件，然后自己在家鼓球半年，出了一个毛毛草草的一个东西，然后说哎呀，终于我把我自己的歌像那么回事似的录出来了，然后放到网上大家能听了， 就是草根的那种感觉。 对 我没有依靠任何外界的力量， 对， 是吧？我也没有那个条件去请更好的录音师，没有条件去进棚，没有条件去搞多么好的配器。 对， 这个可以理解为是独立音乐人的一个特点。 对，其实这是初期的一个状态。 对， 那么到中期、后期以后，如果成名了的时候，成名以后，其实有些独立音乐人还保留自己在初期的那一些生活或者工作的 状态。 对，他有那么一个惯性，就是我现在有钱了，成名了，我依然要自己写词、自己写曲，然后自己去编配。 哪儿加吉他，哪儿加贝斯，哪儿加鼓，怎么弄，然后进棚我自己监棚，自己录音，自己修，可能我也会花大价钱请人来帮我弄，但我自己还要设身处地的去参与这个制作流程中的每一个部分。 哎， 就是区别于独立音乐人的那些签大公司的那些主流音乐人，很多人他们是直接伴奏扔给我，然后导唱扔给我，我跟家学一个星期，然后进棚就录，谁写的我也不知道，谁弹的琴，谁什么什么，这我全都不知道，我就负责把歌唱好，然后开始练跳舞，怎么跳，跳完了以后上到舞台上，把这歌和舞一块跳完， 结合起来， 对， 你把它这一段你表现了啊，就有点像那个大的生产线的那种感觉。 对， 啊，我只负责这一部分。 对， 啊，我在这个公司的这个生产环节当中，我完成了我的任务，我就可以从公司拿到我的报酬。 对，对， 这个可能也是有一些过去独立音乐人他不愿意去签约什么公司的这个原因。 就是独立音乐人他可能更习惯像小作坊一样，每一个零部件都是我自己， 都是我自己亲自打造， 即使不是我亲手做的，也是我亲眼看着他做的。 嗯。所以这个实际上有着理念的不一样、啊、 是 咱们抛开那个其他的原因啊，你比如说像你说的生活方面、或者是其他方面，你不得不那样做啊，抛开这个原因来讲，它实际上还有理念的那种在里头。有一些很多著名的音乐人，他依然是我行我素， 对， 他可能要完全主宰自己的这个作品，而且他要控制这个过程。 对， 所以他宁可去自己花更大的精力， 对， 花更多的成本。他也不去依靠这些这个强大的已经有了基础的这种公司。 对， 所以这个在音乐圈里边这是一个现象。那么如果说你刚才讲到了，就是像他们这些已经成名了的这个朋友之后又走向了这个主流的这个所谓主流的这个方向，我们不是指着那个说是唱法或者说作品的这种性质，而是不是就是指你说的这个方式，所谓的主流的那种流行方式，就是在大公司去做，还是怎么样理解这个主流的方式？ 其实主流这个概念是什么呢？还是我们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市场独立音乐在民谣和摇滚进入主流市场之前，主流市场还是说大众中国十几亿人喜欢听这种歌，然后这种歌能挣钱，挣到钱了，我们就有钱去请稀里糊涂那一大堆东西。这就是所谓的，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都会问这个问题，说贾老师，你觉得主流音乐和这种独立音乐它到底有什么区别？我说这两个东西完全没有区别，只是在于市场认哪种音乐形式。如果有朝一日现在的市场上的流行歌曲，在这个市场中国十几亿人没人听这首歌了，这首歌的演唱者只能在 live house 里头卖50块钱一张票，每场演出来个30-40人，那么唱这首歌的这个人在那时那一刻也叫做独立音乐人，也叫做非主流的音乐人。那你能说那首歌它到底是流行音乐还是独立音乐，它是主流音乐还是非主流音乐，只是在一个市场接受不接受。 对，所谓市场接受呢，就是说你可以流行的很广，传唱的人很多，这样的话作为一个作品来讲，它就可以带来更多的收入。 对， 东西不能分开讲，不能割裂开。 对，割裂不开的。 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一种创作状态当中，当然也挺幸福的，但是可能它终究不是一个这个可持续发展的这么一个状态，可以这么理解吗？ 如果打算让自己的这个演艺道路可持续发展的话，一定要顺应这个市场的这个潮流，就是引领潮流的人，走在潮流之前的人是一定能够大红大紫赚大钱的，追随潮流的人是肯定能够保证不赔钱的，如果不追随潮流甚至逆着潮流走的人，那一定是没有收益， 肯定是这个过得最惨的那个波。那有没有说我就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天赋，我就用我的独立的音乐我去引领这个市场，引领这个潮流，能达到那种？ 也许有，但我目前为止还没有见过这样一个人，他能凭自己一己之力去引领 就所谓的引领是什么？原来市场完全不认可这个东西。 对， 它出现了，它带来了这样的一个东西，一个新生事物也好，还是什么独特的东西也好，然后它凭一己之力去一个一个逐个的说服这个市场上的每一个消费者说，你们听我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好。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见过这么一个人说能出现。 是，其实有很多歌手啊，他也有一个出道和成长的过程。你比如说早期我也采访过很多的朋友啊，像沙宝亮啊、杨坤啊、等等吧，他们在初始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这个市场上接受考验，是吧？他没有说一开始哪个歌手出来我就直接红了。 对对，这 太难了啊。 对， 就包括现在在选秀的这个节目里头啊，电视屏幕上大放异彩的很多的那个选手，你听他讲讲他的经历，他肯定不是第一次 对 上台唱歌， 大多数都是什么酒吧呀， 对， 街头卖唱啊， 哎， 然后饭馆里面的驻场啊，一步一步， 还有在网上啊， 对，其实真正的这些人才能够大红大紫，是为什么？因为他在从业初期，他真正的直面过那些观众，他知道唱什么样的歌大众喜欢，唱什么样的歌大众不喜欢。 对， 我在那儿唱歌，我唱的歌大家不喜欢，没有人听，底下喝酒的、聊天、嗑瓜子的、干什么的都有。当我唱到一个大家喜欢听的歌的时候，所有的人目光、耳朵都聚集在我的这个身上，眼睛全在看我，耳朵全在听我唱的是什么。他们经过常年的这种酒吧和餐吧，还是说街头的这种卖艺的经验，他们太知道大众喜欢什么了。 哎，一个是作品我选择什么样， 对， 再有一个我用什么方式来去 表达， 表达 出来。对， 有的人他舞台上他很有号召力，一首很平凡的歌曲，可能我们觉得，哎，他可能不会有那么好的效果吧？结果被他唱的是全场沸腾。 对对，就是跟观众的那些互动。其实整个这个人类社会，大家最核心需求就是要互动。除了穿衣吃饭这些维持生命的体征的这些需求以外，最大的就是我们要互动。 对，而且这个互动呢，它不是说简单的那种啊，说我走到舞台边缘，我跟观众握握手啊， 对， 或者我留一句歌词儿，把话筒举起来让大家唱啊。这种互动我觉得 太城市化了， 对，就已经太简单了。就是那种互动是真正的要引起观众的一种共鸣， 对， 他在心灵上跟你的互动， 对， 他对于你的这么一种认可， 对， 是吧？你为什么要这样唱这个歌？ 对， 我觉得你就应该这样唱这个歌。 对，对， 如果 有时候有一句某句歌词，我唱的时候就要唱劈了才有感情，不能唱准这个，这字我一定要唱劈它。 是，就这种东西就没有办法去通过看书啊，或者说请教哪个老师，然后去把它给制造出来。你比如说杨坤的那个动作啊，就是当他成名以后，大家都模仿的那个动作啊，脚上就是捻烟头的那个动作，手上的那个动作，就是你说他在他唱出来做出来这个动作之前，哪个歌手做过？没有，是吧？这是他独有的，要不然怎么会被模仿？ 对， 就是当他的感情到了那一步了，他的那个感觉到了那，可能对于他来讲也没有任何设计师给人家给他设计吧。你是策划人，你会给你的歌手策划一些舞台上的动作吗？ 哎，这个还真会。 哦，也会啊。 会的会的。我有歌手就是一天8小时工作，上午4个小时练琴写歌，下午4个小时对着镜子演自己每一首歌上台应该怎么演，唱到每一句的时候每个动作应该怎么演。 就是你们会给他策划， 会， 然后呢让他照着练。 对，他自己会有想法，我想这句的时候唱的时候应该是什么动作，这句是什么动作。其实如果到大舞台的话，成名以后更多的东西有时候需要标准化， 是 需要标准化。 一出来他就知道这身就是你的动作。 但是这个标准化不是说盲目的标准化， 对对对， 一定是在我们之前多年演出积累经验总结经验以后，发现某些肢体语言身体动作或者情绪的渲染或者带领大众的情绪的这些东西，在舞台上是能够最好的发挥我们的这个歌曲的含义，然后能带给大家更高昂的情绪的那些动作，我们把它总结出来，然后说好，那我们唱到这句的时候一定要这么做， 是吧？ 那句一定要这么做， 而且还得符合这个歌手的气质。 对，还符合歌手气质，符合歌的气质。 对， 然后还要符合底下这些观众的气质。对， 你比如杨坤那个动作，如果换个别的女歌手的话， 对，可能就 那就